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的心愿呢是我抢票的手速能更快一点。今年春节的时候我特别想看贺岁电影，结果从初一一直到初四都没买着票，直到初五才抢着，影响到了我的各种计划。其实看电影还好一些吧，平时想看个演唱会什么的，我也总是抢不着票的那个，就好多特别难得的演出啊都因为我手速不行错过了，特别可惜。不过好在我不用抢火车票，否则我估计我春节都回不去家了。所以希望今年我手速和网速都能更快一点，想看的都能抢到票吧。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但是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 17:04，欢迎来到周二版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各位在周末一定是大吃大喝了，然后觉得整个周末是非常的罪恶感的。到了周一的时候，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健身。我是 周二啦。 啊 ,sorry, 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我是虽然没有健身，但是浑身不知道为什么很酸疼的走 吧。你刚刚说的那个周末的感觉好像很像咱们两个的周末呀。 很多人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吧。 今天我跟泽花穿的非常的搭配 啊， 大家如果想看一看我们什么样子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和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啦。 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今天简直就是个花瓶哎。 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像花瓶啊。如果你看的视频就知道了。 那个青花瓷怎么唱来着？ 哎，不对， 并不是， 喂， 说话不算，你就不要唱 歌。行，我们一定要想到，今天节目当中唱给大家。 天青色等烟雨，当当当当当，唱的很难听。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唱的就是我本尊啦。 好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也是会跟大家来，在下个时段当中会请来专业的瑜伽教练，来跟大家讲一讲，练瑜伽。都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可能有些人觉得瑜伽可以减掉脂肪，到底可以吗？包括尤其是今天咱们这个教练还给咱们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在用一些瑜伽动作来帮现在的年轻都市生活的人来解决一些身体的亚健康问题。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 因为就像我周围最近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年纪也很年轻，腰背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不会去选择说通过自己自身的调节用运动来解决，而是选择去做一些什么针灸啊，就是那种非常老派的那种治疗方法。但是我觉得 也不是老派的，就传统的中式的治疗 法，很传统。但是我觉得通过外力解决是一方面，但是还是要通过自身的这个调节才能够让你的身体的循环都变得越来越好。 是的， 那首先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资讯。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青花瓷本尊泽华。当当，哎呦， 天青色等烟雨， 唱的就是我。所以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那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很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真的非常重要。 是的， 对，因为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账号当中有各种其他节目，包括我们节目也好的各种福利送给大家，还有一些我们制作的很精彩的一些推送内容。那其实说到减肥的话，泽华，你是不是全身上下，如果你就是对自己最不满意的是哪个部位？除了腿。 除了腿，我近期很长一段时间比较不满意的是小肚腩。哎， 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我往下一坐的话就会有一个褶。 可是你也不穿露腰的衣服啊。 但是你自己坐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特别是我在家经常是光着脊梁，上半身是光着的，然后自己看以后觉得好恶心，自己不想跟自己说话。 所以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你最近不健身的话，你也没有在做一些。 因为我之前健身的时候，我很注意说要练一下核心，能够让核心变得紧一点。坐下去的话，这个一条大河波浪宽，可以小一点，窄一点。但是后来发现我练了一段时间比较集中，也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帮助。 那说明你的方式不对啊。 有可能有。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小视频，是最近在外媒网站上面非常火的一个自己自称是最火的减脂肪的操。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这些动作其实做起来挺累的。 是的， 这个动作非常难，快速的蹦跳。这怎么讲呢，就是你蹦起来的瞬间，然后落下的时候是做一个深蹲。我之前做过最多20个的时候就已经头晕到不行了。你看他们波比跳做得很快。 就是你看上去是会觉得还比较轻松，但其实真的做起来非常累， 很减脂。哇，这个女孩做仰卧起外边的俯卧撑都可以做得这么棒， 跟 Lily 有了一拼。 你可以做俯卧撑吗现在？ No Never。 我现在居然觉得难度最高的是那个跳绳，哎， 真的吗？ 嗯哼，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那种小视频其实很适合像泽花这种，他不是懒啊，他也是懒，但是他平时确实也真的没有时间来到健身房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嗯， 其实你也很适合在家跟这种视频来练一练。 是的， 但是到家之后你又会瘫在沙发上不想动。 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但是我觉得看这样的视频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的斗志会被调动起来，然后很想跟他们一起来做。 你知道你刚才一说斗志，我想到的是那个大豆蛋白、 啊、我以为你说豆制品炸豆皮儿，炸小玲小玲啊。 同样呢，接下来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肚子上的赘肉到底应该怎么减。其实有很多人 肚子上，你为什么针对我？我刚说对于自己肚子上的那个赘肉很不满意。 对啊，我就是针对你啊。 然后呢，很多人都不满意了。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内脏的脂肪然后来堆积在这个腹部部位的脏器上，所以你的肚子上的赘肉会觉得非常的顽固。 你看，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有这么厚。哎， 要不要撩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穿的肉色的背心？ 那样会有一点太吓人吧，太赤裸。大概是有这么厚呢。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可以摸一下吗？ 摸呀。 妈呀， 惊人吧？ 太惊人了呀。 所以怎么办呢？像我们这样的小肚腩，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自我的自测、 啊、 来看看你的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内脏脂肪型太高的人。 嗯， 比如说首先看腰围，男性的腰围如果大于90你肯定还不到啦，女性如果大于80的话就要注意了，你可能是因为内脏脂肪太高了。那第二一点呢，就是腰臀比。腰臀比怎么算？就是用腰围除以臀围，如果男性大于 0.9 女性大于 0.8 就证明你的内脏脂肪是过剩的。 哦， 还有就是通过肚皮的观测，如果要是你的肚皮可以捏起2公分的厚度，刚刚我捏了一下泽华的，好像确实超过2公分，那就是说明你皮下脂肪过多。 如果 肚子没有什么赘肉，但是肚子很大，就是内脏脂肪过多。 哦，所以我只是赘肉过多。 是的。 那赘肉过多的话，就可以通过有氧。 对，通过有氧来减，就是来改善一下。 啊。 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可以让泽华来现场给我们测试一下。 好呀。 如果满足3项以内，可以判定为你是健康的。 嗯。 如果是4到8个，就判定为你是内脏脂肪过多引起的肥胖。如果9个以上，你就属于肥胖高危人群喽，需要彻头彻尾的改善喽。那现在呢，我来给泽华做这个测试。如果大家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话，也不妨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给自己测试一下啊。 诚实面对自己、啊、 来，首先一，24岁之前很瘦，之后有变胖的趋势。 这个怎么选呢？还好哎，我觉得。 真的吗？ 啊、 你24岁的时候大概多重？ 24岁会比现差不多，其实、 嗯、 只不过以前会比现在紧，那个赘肉不会有那么明显、 嗯。那就不选。 那就是否。 二， 嗯， 不爱运动。 其实比以前反而爱运动一点点哎。 但我觉得你可以判定为不爱运动，因为你是内心想运动，但你并没有动。 是，你说的对， 三 一项了。 不爱吃早餐， 因为我起得比较晚，但是我起来我饿的话，我就会吃，算吧，算爱吃， 算爱吃早晚， 嗯，这就 早餐， 嗯 嗯。第四个是晚饭吃很晚，并且吃很多， 啊，并没有， 嗯，经常吃夜宵， 并没有， 每周都喝酒。 是吧？ 那就是两个咯。喜欢吃甜的东西， 不是。 爱喝饮料，不爱喝水， 不是。 那今天中午你是不是吃了2个甜品呢？ 那你也吃了2个甜品呢？偶尔又不是每天都是。 爱吃肉，不爱吃蔬菜。 是。 有点偏食，每天只爱吃的就是那几种食物， 不是。 出门就开车，进门就上床。 我也想开车嘞，没有啊。走。 会很怕冷， 不会。 除了肚子，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赘肉。 屁，我说不是的意思。对。 经常会便秘吗？ 没有。 父母都比较胖吗？ 没有。 哇，那所以 我妈比较胖，我爸。 你一共只选了几项？3个吗？ 3个。嗯、 哇，那就可以判定为泽华是属于基本上健康的耶。 哇哦！ 值得这么开心吗？ 非常啊。 好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你要不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明明10项全中了吗？ 你在说谁？ 就说的是你啊，十项全中是怎样？是非常不健康，对不对？ 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 是稍后呢会有瑜伽教练来到节目当中教一下瑜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到底能不能减肥。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今天我们潮流风向标第三条给大家送上一个小小的视频来看一下非常简单有效的两分钟办公室的拉伸操。 好， 对， 大家都可以学一学。 对，平时在坐在办公室里确实很累，所以可能需要活动一下。 嗯， 一起收看了一组非常实用的怎么样在办公室做一些拉伸来帮助大家缓解疲劳的小的办法， 简直很适合我呀。 对啊，那你倒是做呀。 我刚才就在偷偷的做呀。 并没有看到， 只不过大家没有看到而已。 你可能在吃甜品吧。好啦， 确实很实用了。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来做一下，毕竟也是辛苦劳累了一整天了。 特别是你在办公室基本上是保持一个坐姿，如果说你长久不运动的话，就是肩颈的部分呀可能会很疼，包括有些人会腰椎间盘突出，隐患还是非常多的。 你腰椎间盘突出了吗？这么年轻。 我这么年轻，十八岁当然不会。我旁边那位就不一定了。 很想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好啦，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条内容是之前泽华，你记不记得咱们经常在节目里提起到说波比跳是一个燃烧脂肪非常厉害的一项运动。 嗯，非常有效。 但是有通过一个测试来发现世界公认的脂肪杀手竟然不是波比跳。 好， 对，我们一起来看一组燃烧脂肪的运动的排行榜。 太好了呀，因为我觉得波比跳实在是太辛苦了。 真的吗？燃烧脂肪排行榜第七名是波比跳 啊， 他30分钟可以消耗298大卡。 我的天哪，30分钟人可能会不行了吧。 对啊，三十 一直波比跳 会崩溃耶。 是的。 第六名呢就是划船机 啊，划船机也是挺累的。 对， 但是30分钟我觉得能坚持 啊，划船机， 因为它可以有调节嘛。 我不太喜欢这个机器，因为我觉得很累，而且非常枯燥。 波比跳哪里不枯燥？ 波比跳至少你整个人是跳动的呀。 好的，这是第六。 接下来第五名是跳绳 啊， 嗯， 跳绳很多人很喜欢的。 对，第四名是跑步。 跑步也是很多人半个小时觉得还是非常短的。 半个小时，我觉得跑步完全是 OK 的吧。 现在身边经常有人一跑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最长的有可能有朋友可以跑2个小时。 真的假的？ 我身边是有朋友可以跑2个小时的。 那跑2个小时之后会不会脱水？ 他会间歇性的跑。 妈呀！ 但是这种情况，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还是不建议大家跑太长时间，对于膝盖可能会有一些损害，特别是如果你的跑步姿势不太对的话。 是的， 嗯。 第三名呢，就是游泳。 哎， 游泳30分钟就可以消耗400大卡，那如果你要是游1个小时的话，就是800大卡。 嗯。 因为很多女孩子一天的基础代谢率也就只有1000出头，所以这个数字已经是非常高了。 是。 对，如果你游1个小时泳的话，基本上你。就正常吃，在吃饭的正常范围内肯定是不会胖的。 而且自由泳消耗的比蛙泳要快哦。 对，因为自由泳好像是浑身都在动，然后蛙泳的话就稍微比有点简单。 是，但是自由泳不是人人都会，至少我不会。我很羡慕会自由泳的人。 你那所以你会哪几种泳？ 蛙泳没了。我也很羡慕会仰泳的人。 真的很小白。 真的。 我们继续来说，燃烧脂肪的运动排名第二名是攀岩。 哇，攀岩很好玩哎。 你玩过吗？我一次也没有玩过，因为之前体育课一直不及格，在正式开始健身之前，所以我一直觉得攀岩是一项非常危险并且可怕的动作。 我很尴尬，我很多次想攀岩，但是每一次见到都是在这个公园里，然后你会发现攀岩的很多是小朋友 哦， 你就会鼓不起勇气跟一群小朋友一起来攀岩。 您更应该鼓起勇气啊，因为攀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没有小朋友厉害。 对啊，所以会丢，很丢人啊， 你的自信心会完全丧失掉。 但是我觉得攀岩这个运动很有趣。 嗯哼， 嗯，比其他那些都要有意思。 所以不然明天中午咱们就去那个日坛公园攀岩一下。 那我们做直播你们会看吗？ 并不会有人看。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一名、 哎、 一项运动叫做塔巴塔巴塔。 塔巴塔是干嘛的？ 塔巴塔，什么是塔巴塔呢？ 哎， 这个是公认的， 听起来很好吃。 公认的第一名的一个燃烧脂肪的运动，听起来就像是某一个国家的那种什么卷饼啊那种感觉、 哎、 对，那这个运动呢其实就是在20秒的超强训练之后进行短暂的10秒休息，如此循环8个，就是8个来回，然后呢只需要用4分钟的时间。这种训练方式燃烧脂肪最快，不但可以提高身体的有氧无氧的心肺能力，而且肌肉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嗯，各位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请来的嘉宾 Lily 在节目当中后半小时有教我做了快速的间歇性的运动， 嗯， 比如说高抬腿快速的30秒， 嗯， 然后休10秒20秒再开始下一组。 我记得没有那么清楚了，他记得清楚是因为真的把他累坏了呀、 而且整个楼差点都塌了呀，太可怕了。 好了，我们来庆祝一下楼没有塌。接下来一起看一个小视频， 嗯， 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子来教我们做这种塔巴塔的训练。那看完这段视频之后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在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就会请来非常专业的今天的瑜伽教练，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瑜伽相关的事情。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我是青花瓷泽华，等会儿见喽。 Jim， 然后他在带我们做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燃烧脂肪运动的第一名卡巴卡运 动。这个姿势上周的时候也教大家做过。 对，但是他这个运动其实的理念就是说把很多动作密集到一起，然后来给你做一个这种集中的训练，只需要四分钟的时间。我们看这个咱们这个视频也是四分钟，然后跟只要在家跟这个视频做四分钟就 OK 了。 刚才正在做的是抬腿臀桥，因为臀桥对于很多人来说直接臀桥是比较简单的， 是的， 你要把腿迅速的踢起来然后再放下来，这样肯定会增加一些难度。 是的， 现在是拿着哑铃做交叉踢举。哎，我这个名字说的还挺对的。 你说的我竟然不能反驳你。 你会腿往后踢，手往前举，然后是交叉的。 所以你本来不知道这个动作叫什么名字， 对。 然后你是看了这个动作之后自己， 对， 真的是穿了青蛙刺就是不一样。 所以就是踢举吧。 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来动起来，因为刚才他那些动作其实都还挺实用的， 而且难度并不高，小白都可以做的。 像泽华这样的青花瓷选手也可以来做。 是的。 好喽， 学会的话就可以大家再反复的再去想一想刚才都有哪些动作要领，接下来听一首歌曲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再做一做，看能不能够记下来。 没错，那我们就第二时段见喽，拜拜。 一起来推桥吧，哎，推桥吧。推桥，推桥也挺好玩。 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7:3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谁说只有美女才可以成为花瓶？今天直播间当中的花瓶就是我本尊。各位好，我是花瓶泽华。 然而呢，我就是那个在花瓶旁边翻着白眼的女主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青花瓷花瓶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非常的昂贵哦，可以说 另外呢，也可以在一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是的，花瓶的身材呢，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因为该有的地方都有。 那是真正的花瓶，不是你。 当然了，所以如何可以拥有真正花瓶一般的身材，接下来节目当中各位要好好的收听了。 是的，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超模养成记，一起来练就更好的身材吧。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呢。今天我们这个环节请到的两位嘉宾都很专业，一位呢就是很专业的瑜伽教练 Vicky， 欢迎你，打个招呼吧。跟大家， 大家好，我是 Vicky。 另外一位坐在他旁边的呢就是资深的瑜伽爱好者，然后自己也一直在健身，让我们一起欢迎 海伦娜 因为我们怕把你的名字读错， 非常的接地气的名字哟 谢谢小雨，然后也谢谢那个 泽华， 泽华，不好意思，我是海伦娜，大家好。 今天在我们超模养成记的这个环节呢，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瑜伽的一些事情，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对瑜伽这个事情有很多的误区，当然其实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坚持瑜伽很多年，身材和气色确实都不错，所以说明瑜伽这个东西，如果你正确认识到它，并且正确运用到生活当中，其实还是可以来给你整个生活还有精神状态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关于瑜伽还会有一些人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男生依然会觉得说瑜伽是女生的专属啊，包括有些人， 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吧？ 对， 总觉得男生做瑜伽怪怪的哈。但是你在国外看，其实很多男生在做瑜伽，而且做得非常的专业和漂亮。 真的吗？ 另外还有一点，就提到瑜伽，很多人会觉得说一定要柔韧性很好，如果柔韧性不好，像我这样的话就没法做。 这个是真的吧？ 问一下两位喽。 其实在瑜伽一开始是男性练的比较多，而且是男性练的， 是但是传到我们国家以后就一开始是很多女生在做。 什么瑜伽是男性练的？ 对，一开始是男性练的瑜伽。 你看印度的大师们都是男生吗？ 对对对、wow。因为瑜伽一开始它的作为是瑜伽修行者，就是瑜伽的一些在印度一些古老的人，他作为修行修身养性的一项运动。 嗯， 对，所以一开始是男性练的。但是瑜伽看起来是好像需要很多的柔韧性， 哎， 但其实它里面有80%都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 啊。 对，然后一个动作的完成，它是需要一些力量来和柔韧性达到一种平衡。 哎，所以你像有些人觉得说自己柔韧性不好，是不是也是因为他的力量太差，所以导致自己做不了很多动作？ 对，你这个理解还是蛮正确的。一个动作如果他做不了的话，前提是他的肌肉的张力不够，我们也就叫、就叫做它的强度不够，就是肌肉没有柔韧性。 嗯， 那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你没有柔韧性，你才需要去伸展它，因为肌肉它少了柔韧性，就会阻碍到你的血液循环。 嗯， 所以我们需要去制造那种伸展，然后来帮你全身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净化身体。 就像一根皮筋的那种弹性一样。很多人说是因为自己小的时候做了很多大量的运动，导致自己这个弹性舒展开来了，长大以后也是柔韧性很好。但有些人像我一样，从小就胖胖的，本身柔韧性就很差，柔韧性一差以后就反复的告诉自己我不行，我太差了，我什么都做不了，这样的话你年纪越大越来越差，是吗？ 啊，对。 但如果去练习的话是会变好的。 对，是的，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少了柔韧性，你才需要去加强它。是这样意思。 其实在这儿我也想说一个，就是刚才我觉得那个皮筋那个类比非常好。 嗯， 但是皮筋你会发现用时间长，女生都知道它就会失去弹性，它就会变得很长，就回不来了。但是实际上真正瑜伽呢，它是锻炼的肌肉的韧性，也就是说它可以拉长也可以缩短，就像我们经常会练的力量锻炼，就是把肌肉缩短然后丝段重长丝段重长，但它其实也是在锻炼肌肉的这种力量。但瑜伽也是说它可以让肌肉具备这种能力，伸长和缩短的能力。 哦， 这个就是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所以Vicky老师，你是就是入瑜伽这一行大概有多久了？为什么会之前来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作为你的职业呢？ 我其实教瑜伽已经有11年了，今年来讲。 那您学习瑜伽有多久？ 你的年纪，你看起来的样子并看不出来是教了11年的哟。 瑜伽的功劳吗？我们私底下想要年轻吗？练瑜伽？对，一开始接触瑜伽是因为自己身体本身特别不好。 嗯， 因为我自己的心肺功能特别不好。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可能上一层楼或者两层楼我都会喘的那种，所以一开始接触瑜伽是因为我做其他的一些运动我是很难能够进去的，或者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嗯， 所以一开始会选择瑜伽这个项目，因为它是循序渐进的嘛，一开始由于我的身体状况一开始是能接受它的，所以练着练着就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提问，因为很多人一开始做瑜伽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无聊， 为什么会觉得无聊呢？ 因为好像瑜伽一开始前期我了解到的啊，可能会进入到冥想的状态呀，然后某一个动作 有点那种拉伸的感觉。 对，可能一个小时你做的动作没有多少个，然后整个下来就会觉得哎呀好无聊呀，然后加上自己本身柔韧性又差，又觉得自己做不好，然后这样就不想做下去了。您一开始没有这样的？ 一开始会有这样的， 也有 这样的想法。 哦， 我觉得其实我可能比较有一点点发言权，就是因为我又练瑜伽又练力量，你们之前请的丽丽老师也是我的专业教练。然后我开始练瑜伽跟 Vicky 非常像，就是因为我一直坐办公室嘛，然后工作非常辛苦，经常加班。然后我曾经最过分的是我打电话，就是正常打电话跟别人说话，别人会说你是在跑步吗？ 啊， 我经常喘得很厉害，就是气不够嘛。然后我又有各种的借口说，哎呀，我没有时间锻炼呀，我特别忙啊。 是。 然后我的心肺又差呀，然后我的那个体能很差呀，然后我就不锻炼，直到就是我先生强迫我说你要锻炼，不然的话你会身体很差。 他的先生是一个健身狂魔。 是。 之前也来过节目当中好几次。现在也是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了。 是的。然后我呢，当时就是我就会想说什么运动更 更适合我 啊 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以当时我的身体状况来讲，可能你让我马上去做刚才所说的那种快节奏的心肺锻炼，这些我可能都不适应，我可能会晕过去或低血糖，或者是我就根本坚持不下来。所以我的朋友就给我推荐了瑜伽，然后我开始练瑜伽的时候，我认为因为我在很多五年以前我练过瑜伽，我认为我那个是练瑜伽，但后来认识了 Vicky 以后，我觉得我之前练的 颠覆了你的瑜伽观。 对，那不是瑜伽，是做动作，就像你所说的，我摆一个动作和一个动作。 那所以 形体， 所以真正的瑜伽到底是什么呢？ 后来我会发现，其实瑜伽是你自己和自己身体交流的一个过程。 哎， 也就是说， 你要谈话谈一个小时吗？ 不是在一个小时当中都在谈，但是你会非常关注你身体的状态。这个跟力量训练特别不一样。我相信小雨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他天天锻炼嘛。然后其实力量 是的，是这样的 啊。然后力量锻炼就是力量锻炼，其实就是一个动作重复不断的做，然后非常机械辛苦的在数着，还有最后三个、最后两个、最后一个，然后肌肉很累很辛苦。但是有时候会在想，我在做什么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但是瑜伽的过程中，你在每一个动作 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小雨在做动作时说啊，这是我这个肌肉在发力。 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力量训练，当你练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非常的享受那种酸爽的感觉。就像今天下午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又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就是我在做一个腿部动作，已经酸到真的其实面部可以很狰狞，但是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觉得说也还好，因为每一下最后几下每一下都是同样酸的，很开心啊，没有变得更酸，非常幸运，然后就坚持完了。 所以像小雨这样，他即便是在做运动，他也是在想着发力点呀，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变美呀。 就是、我是觉得说无论是瑜伽还是力量训练，你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都要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动作上面，因为控制你做这个动作是你的思想和你的脑子，就包括有的时候力量训练的一些推举的动作，你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稳，但是当你的脑子专注的来想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可以把它做稳了，是这样的。 对。 不过海伦娜刚才是说的是，对于大部分的我们而言，好像不像小雨那么优秀，可能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就觉得很累，然后就 是 数动作。 是在挑衅我吗？ 并没有。然后再说海伦娜的经历嘛，然后她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开始学接触到瑜伽。 我觉得很棒。 其实我特别同意小雨的刚才那个观点，也就是说你要关注，但是一开始进行力量这种训练的时候，你很难关注自己身体。 是。 你可能关注说，哎呀，我喘不上气来了，或者是我很酸，然后或者很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在瑜伽里其实同样会遇到。当你在关注你每一个动作与动作之间，或者这个动作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会跟你的身体接触，就交流。比如说我到底是哪儿有伸展，哪个肌肉在伸展，或者是哪个部分制造了压力，让我另外一个地方得到了舒展。所以这个是在其他锻炼里边可能实现不到的。 这个就是你所谓的跟身体的交流，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然后当你发现了身体的这些小秘密之后，就会很开心，很有成就感，发现说，哎，我可以控制住它了。 对，所以我会把有些瑜伽锻炼的一些小的要领也运用到我的力量锻炼中，然后去进行一些前期的保护，和让肌肉锻炼更有效果，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的训练是怎样的？就是比如说是瑜伽和力量训练穿插着一起练吗？ 同步的，我每周会有两次的力量训练课，然后再会有大概两次到三次的瑜伽课程，所以这样。 那你一周非常的忙碌哎。 我觉得可能需要我，可能我是这种，原来我很觉得这个投资，不管是不是钱的投资，而时间的投资，可能对我其他来讲，它在我的重要性级别里排得很低。但是随着身体各方面的变化，我会把它的重要级别排得很高。我认为这个的时间投资还有精力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青花瓷同学，你看一看人家的觉悟。 对，那我也是想说的是，变化这一点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做力量训练的话，对于男生而言，好像你坚持三个月的话，你的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于瑜伽呢，我要坚持多久，然后我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对，好，我现在解释一下，就是刚才您说的瑜伽好像看似是需要柔韧性的， 是， 但是这个柔韧性不单单是在你的肌肉上面，它前提是需要做一些你关节的灵活度。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力量训练 练的时候，你前提是你的关节的空间有多少。如果你做力量训练之前，你的关节的空间比较小的时候，你的关节可能压力会特别大，所以在不管在练习力量训练或者是柔韧训练的时候，都会比较容易受伤。 这个关节的空间指的是 关节的灵活度 啊，这指的是 就是比如说伸展， 你能伸到多少的程度？ 对，它是维持我们关节正常的一些幅度。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站立的一个前弯，我们正常的前弯，大概你的手都能放到地上，对吗？练完力量训练，练完腿之后，你是不是要做一些伸展？ 是。 然后手可以放到地上，正常的是你的手能放到地上，但是这个就是你髋关节的一个灵活度。但如果你髋关节的灵活度不够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些腿部训练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把压力放在膝盖上面和髋关节上面，有可能还会放在骶髂关节，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会对你的弱小的关节造成很大的压力，造成压力之后如果受伤是很难修复的。所以瑜伽好像看似前面它会做一些柔韧，其实到后期的练习呢，它其实也是很需要力量的。这个力量是，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练习你的这个肌肉，你是需要练习哑铃来慢慢增加它的力量，是通过反复的运动。 是。 但是练习瑜伽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这种力量的，但是它这几个力量是你自己去制造这个压力。就等于说你自己在举着一个哑铃，然后给你的肌肉自己制造，比如说10公斤的重量。你同样也在练他的力量， 所以很多练瑜伽人看似是没有举任何的重量，但实际上他可能受力会比你举哑铃还要重很多。 对，这个就看你自己本身的发力有多少，那发力的前提就是你的伸展的空间有多少。所以瑜伽为什么前面会做一些伸展。 我终于明白了，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很受用，就是说力量训练是通过外界的一些力量来给你身体造成压力，但是瑜伽是你自己给自己压力。 对 是的， 这种就还挺有意思，比如说两个人同时在做，然后举哑铃的时候，你看我举了20公斤，我太厉害了， 我今天举了60 啊，然后旁边那个我说，你看我什么都没有举，但此刻有100公斤，而且显示得很低调。 没有，人家不是像你这样在假装炫耀，人家确实是在用力呀。 对， 所以其实要是找到这个感觉的话，也是需要通过一些训练来找这种感觉的吧。 对， 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感受到的。 对，所以你在练习瑜伽力量训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很枯燥，是因为你真的要把你的意识、你的专注力放在你需要锻炼的部分，所以在那个过程在当下的时候，你也是很享受的。 反而今天我刚才听了Vicky 老师给我们的介绍，我觉得说瑜伽和力量训练其实两种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你只要其中的一种有了一定的基础，你练另外一种的时候就很好找到感觉。 是。 对， 而且最大区别在于，好像同样做3个月的力量训练的话，做力量训练3个月之后是你身体上有个明显的变化， 对， 然后做瑜伽训练3个月之后可能是你的思想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除了思想上你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变化，是首先你前面会做一些基础，就是你的空间增加了，减少了你关节的压力，那空间增加了之后，其实就是你关节的灵活度增加了，也就等于减少了我们脊柱的压力。所以自然而然你会发现你练完瑜伽之后身体非常轻松，没有压力的感觉，很愉悦，自然而然你身体的整个状态也出来了，比较好。那你再去练习力量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是因为你觉得你要把意念带进去的时候，而且这个力量训练的时候它是需要控制的，控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等于加强了你这个肌肉的张力，所以它是练习你肌肉的控制力和耐力， 就更会发力了。你 对，是的是的，而且这样也增加了你肌肉纤维的弹性和力量，来保护关节，自然而然你的肌肉的密度就增加了。这个密度增加和健身的密度增加会有一些区别，它是包裹性你的骨骼的，所以当你的骨骼包裹的包裹骨骼的意思就是说给你的骨头会施加压力，自然而然，因为骨头里面是有骨髓的，骨髓的能力是帮助我们提高免疫系统，造血干细胞之类都是在骨髓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去包裹骨髓的骨头的时候，给骨头施加压力，你的免疫系统自然而然就会增加，所以就会比较少生病，那你的体质自然而然就会提上来了。 哇， Vicky 老师很会讲哎。是吧，这里我都很想去做瑜伽了。 就是你知道吗，把我今天听到 之后 Vicky 老师讲了之后对瑜伽路转粉， 是不是、啊、 把手里的铁全都扔到地上，我要去练瑜伽了。 而且觉得练几个月之后就可以旋转跳跃，我不停歇的，非常的轻松。 现在也可以不停歇呀，你是一个青花瓷， 现在可能会把自己绊倒了。 所以其实我还有一点想提问的是、瑜伽这个动运，就是这项运动有没有一个最适合在一天的哪一个时间当中来做？ 对，你觉得呢？ 影片当中好像是早晨清晨的时候， 是吗？ 对吧？伴随着太阳，或者是那个伴随着太阳下落下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好像在影视剧当中是这样的两个片段，在一个悬崖边上。穿一身白然后非常漂亮做瑜伽动作，但现实生活当中呢， 那是为了拍照吧、其实我不知道 Vicky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喜好，我个人感觉就是只要你每天练，不管什么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好，然后你练过了以后也会觉得很好，所以没有一个，我自己认为哈，只要能够练就已经非常好、 只要能坚持下来，其实在哪个时间段都是 OK 的。 对， 而且我一直很羡慕的一点是，我们的 Vicky 老师一来我偷偷看他，因为他皮肤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就是真的是那种白里透红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也跟你一直练瑜伽有关系？如果你这十年来没有练瑜伽，说不定不是这个样子哦。 哎哎哎 不是， 所以是不是有变化？ 是有变化。 会觉得有很好的维持吗？ 如果私下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我没有练瑜伽之前的照片，真 的 是超级胖。 哦，体型发生了变化， 体型发生了很大变化。 可以看几张很美的 Vicky 老师平时在训练当中拍的一些照片，他是我见过的练瑜伽的身材最好的人，因为他身上就是很瘦，而且还有一些线条非常的美、而且柔韧感也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在哪里拍的呢？ 自己都忘了， 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吗？ 啊，有海边的照片是吗？ 对， 啊对， 那个是 在这里可以看到， 好美。 这是 雕曼 岛， 海边马来西亚的雕曼岛。 哇哦， 所以如果你学了瑜伽以后去海边，就不用担心没有 pose 拍照了。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难哎， 倒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我举铁举了这么久我也不可能做出倒立这种动作哎，而且非常好看，可以把你的整个身形和曲线展示就是一览无余。 你看 Vicky 倒得非常的直， 对呀、而且身材比例非常的好， 可能也是有人帮助他，只是照片当中没有展示出来。 你什么意思？ 你摆好了三二一闪， 那可能是你吧。 我觉得有没有帮助，可能一会儿如果就是有教动作的环节，可以让 Vicky 来试一下。 对， 我估计可能会惊到你们。反正他之前有惊到我。 Vicky 老师，你今天可以现场给我们来展示倒立的动作吗？方便吗？ 可能不一定倒立吧，但是他随便拿出几个动作来，我觉得能把我震死。 是的，其实今天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也会 Vicky 老师也会现场教大家一些瑜伽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的状态的，那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候跟大家详细来探讨一下，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了。 是的，很多人说瑜伽都是修身养性的、练瑜伽的人呢性格都特别特别的好、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稍后呢我们也可以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是的，我们一会儿见喽。 甩开，一个人看着海，看到千里之外那个懵懂的小孩，有些事情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特别是上天的安排，一直想奉献精彩，却一路 想放弃，不要太意外，一切成功都是对自己生气，刷刷下无奈，心里面还在乎在乎你的关爱，遇见成知道世界力量很大，什么都覆盖，也知道不可能也可以变成可能来存在，遇见成大都想承载，一不小心放开，才发现里面是大空白，拍一拍，尝试排除障碍，往往屡战屡败，都无奈，渴望人见人爱，渴望车见车载，不懂什么叫忍耐，没有聪明脑袋，只有飞鸽血脉，想光冒昧有人理睬，情绪藏起来，难道就有未来，遇见想疯疯癫癫，喜怒哀乐都会说出来，有时候嘴巴说着好像放弃，不要太意外，遇见想更多是对自己生气，刷刷小无赖，心里面还在乎在乎你的关爱，遇见想知道世间力量很什么都不该，也知道不可能也可以变成可能来存在，遇见成答应你会朝着更多可能闯未来，只要你陪着我相信爱，只要你陪着我 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 北京时间的18: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的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时段了。我是小雨。 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小插曲，就比如刚才这个片头，即便没有听完，但大家也知道可以看到非常帅气的花瓶本尊泽华了。各位好，我就是今天的花瓶，你也可以叫我青花瓷本尊泽华。 我真的很想让节目控播下去，并不想说任何话。 不看视频的大家可能就换台了吧，但是看视频以后你就知道我并没有胡说哟。 所以怎么来收看我们的视频呢？ 视频的收看方式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活力982，或者是更简单的方式，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跟小雨今天非常的 match。 没有反应过来 match 什么意思，是不是 没有？好了， 非常的登对， 还好吧，我们每期都很艰难的维持着友谊， 而且我们并没有说好，但今天非常的合适。 对啊，可能也就合适这么一次。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非常专业的瑜伽教练 Vicky，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瑜伽爱好者，因为老公本人非常的爱健身，所以自己也被拖下水的海伦娜，欢迎你。 大家好。 哎，那刚刚我们在第二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瑜伽和力量训练的一些区别，以及我们普通人对于瑜伽训练的误区。所以也是让我跟泽华都对这项训练路转粉。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时段呢，我们要送一点干货给大家，因为我现在是在怀孕嘛，所以呢我个人在之前一直是觉得说有很多机构所谓的举办的一些带孕妇做的那种孕妇瑜伽是不太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怕承担一些危险和风险性，所以他们带孕妇做的那些运动都只是能够让他们就是找到一些心理安慰，觉得我今天动了，但是身材该变胖还是会变胖，然后该走形还是会走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让我们的专业的教练 Vicky 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干货，就是教大家真的是在孕期可以有效并且安全的来做的一些运动。 我觉得可以先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很多孕妇觉得说自己在怀孕期间不适合做力量训练，因为可能会伴有危险，然后也不太适合做有氧的运动，可能自己也跟不上节奏，所以说很多人会选择做瑜伽，因为瑜伽看起来是非常慢的，非常安全的。请问孕妇是不是只能做瑜伽，而且做瑜伽的话就是非常安全的？ 孕妇做任何运动的前提当然也是要看个人的体质，而且再加上她本身怀孕之前有没有运动的基础，因为这个也没有办法确定她是一定要做哪一种，或者是只适合做哪一种。 我觉得基础以0到10来算的话，正常的标准应该会在3到4吧，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的话，如果他是3到4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话，他适合做瑜伽吗？ 适合，当然前提是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下面。当然自己不能自己做， 就是怀孕健身一定要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之下，而且因为在某一个社交软件上面经常会有人给我私信说，哎，小雨，我很想知道在怀孕多久之后我可以开始健身？我在这想统一回答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怀孕之前就没有健身的话，那怀孕之后才开始做这个事情一定是危险的。 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要从怀孕之前就已经开始有健身的习惯，怀孕之后你才有可以继续健身下去的一个资质，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发生一些危险。那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 我会定期来给大家放送一些我健身的小视频。 嗯， 最近很懒，但是我有一直在练，可是一直懒得给大家把视频整理出来。今天呢，用非常简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我在怀孕的一个进程。首先来看的是就在上周五吧，上周五的时候做的怀孕三十周做的一个臀推训练。然后这个训练呢，其实这样的，就是我的教练帮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因为只有这个动作是不能在身体上负重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要用两根弹力带给你的腿一个压力，然后你在做的时候臀部收紧的同时，腿还要一直在往外支撑，然后下面还放了一个25公斤的哑铃来帮助它再增加一些重量。 嗯， 这个是刚刚展示的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这个是今天下午的，虽然不太好看啊，但是都完全没有 PS， 就是这个是弹力带的一个螃蟹走。对，然后这个动作是最近才加入到我的健身计划当中来的，就是可能初学者的话只能做到说不用弹力带，这样螃蟹走也已经很累了。然后对于这个动作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要领，就是它不是腿发力哦，虽然腿上是绑着很重的重量，但是腿是不借力的，它其实是要把你的臀部往后放，然后找到大腿根有一个拉伸的感觉，其实这个动作是锻炼你的臀部的。练完之后 这个动作的话就一定得有教练了吧？ 对，一定得有教练。这个动作是要让你的屁股感觉疼才是 OK 的。另外呢，还有今天下午我做的这个动作是，这个是锻炼腿部肌肉线条的。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身子没有趴在上面，所以完全不会压到我的腹部，而是可以再来放一下，而是用我的手肘在支撑在那个椅子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专门为孕妇来设计的一个动作，在力量训练当中是相对于很安全的，因为不会压迫到你的腹部的。 这个提示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也取决于个人的这个肚子的大小的程度。 是的， 嗯，如果你太大的话，可能撑起来还是会困难。 并没力也会 趴下去。 对， 所以好了，这个就是用简短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训练计划。 非常棒。 然后现在我已经怀孕8个月了，我是坚持一周练4次，周一到周五，周三休息1天。 就让空气凝固下去吧。 你 没有人称赞你哦。 你作为今天跟我如此难得登对的搭档，难道不应该表扬一下我吗？ 哇，你简直太棒了呀！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简直是 amazing。 我脸都红了。好了，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专业的瑜伽教练 Vicky 来现场教大家一些怎么样，就是。不是每个人强度都可以这么大，但是我觉得怀孕期间的健身肯定是能够让你在生完孩子，包括对孩子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好处 的。 嗯， 是的，是的。 所以希望 Vicky 老师可以现场给我们一些干货，不要再让外面那些不负责任的某些瑜伽就是机构把大家陷害了，就希望能有一些真的是厉害的可以维持住身材的动作。 要现身说法教动作的是吗？ 嗯，对，我们现场已经在表演区域给 Vicky 老师铺好了瑜伽垫。 那小雨就作为模特好不好？ 可以啊， 因为就是孕妇代表嘛。 好的，我就是孕妇代表。 虽然她非常厉害，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所以现在我跟 Vicky 老师，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到表演区去咯。 嗯， 那 在去表演区之前，我建议先让 Vicky 大概说一下孕妇瑜伽锻炼是不是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是有什么特别需要锻炼的部位。 嗯， 因为你俩去那可能就不太容易说了嘛。 不，那边也有话筒， 那边 可以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对，可以跟大家先讲一下， 一边做一边说也行。 嗯，好，那我们就先到表演区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花瓶本尊泽华。 你不是青花瓷本尊吗？ 哎呀，花瓶和青花瓷都很漂亮。 我是今天和青花瓷非常大登对的小雨。那现在呢，来这边就可以。现在我和 Vicky 老师已经站到了我们表演区的现场。那 Vicky 老师呢，就要来作为专业的教练。 你们两个身高简直了呀。 来教我这个孕妇代表，来给大家做一些真正安全有效，并且在怀孕期间还可以让你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很有力的瑜伽动作。 我必须要插一嘴，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各位，如果你不看视频的话，你会不知道到底 得有多好笑。 左滑 最萌身高差。 哎，先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 有力 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视频的右下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接下来时间呢，就把画面交给二位，跟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孕妇到底应该如何做瑜伽动作，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好了，你们两位可以说话了。 哎、okay, ，好， 老师可以先给我们讲解一下，您打算今天教大家的哪几个动作 啊、？OK， 那孕妇呢，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强化我们的下盘，嗯，包括臀、大腿、大腿内侧，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腿前侧骨盆的力量，所以这节课会教你一些下盘的稳定性，尤其是帮助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减少一些痛苦。嗯，还有就是练完之后呢，对于你的产后修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嗯，对，好，那我们先 这样， 请老师先做一下动作。 对，老师可以先做一下动作，然后我帮老师举着话筒，这样也方便老师在做的过程当中来给我们讲解这个动作的要领。啊，不用不用，嗯。 老师如果坐到地上的话，小雨举话筒应该也会非常的辛苦。 我可以跪下跪式服务。 非常的好咯。 第一个呢是我们主要是练习会包括一个下盘的力量，包括臀肌和大腿前侧的力量和后侧的力量，所以这个脚前后这样分开，当然是根据身高啊，您的身高可能脚比我大很多。 可是大家这样看起来不就是做了一个工字形的步嘛，弓步嘛。 啊，对，弓步。但是我们练习这个弓步的时候，可能会，好，可能会你的压力会是这样子的。压力可能会全部往前，这样子膝盖会很有压力，再加上这样子的你的力没有推到后面的腿上，也会很难练到后面腿的臀肌。如果你只是塌下来呢，再一个对于你腰的这个压力也会非常大，所以你要把这个力整个提起来，然后往后把你的意识注意力放在后腿，当然前腿往后一蹬的时候，前面的腿就会启动肌肉，所以当你停在这里的时候就这样。如果你有运动基础的话，你可以把手抬起来，抬起来会增加你下盘的一个难度，就是这样子。我们先第一个动作，这样。 这个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海伦娜，你觉得如果现场做的话，它是有难度的吗？ 我觉得泽华，你可以站那去试一下， 你可以来 试一下动作，然后让 Vicky 动作看起来。因为我觉得我忽然发现这些动作我做好像都没有什么看点，只有邀请泽华来做才会觉得很有意思。 不，你应该先作为孕妇代表先跟大家示范一下， 好好好， 稍后我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因为作为孕妇的话，她可能有肚子会导致容易前倾。现在是小雨在做，虽然她的肚子不是很大吧，但在这个阶段， 这个后面的脚要踩下去， 斜斜的，完全下去，对，斜斜的。 那我感觉到的是， 这个 部位会有一些小腿的部分会有那种拉伸感，这样是对的吗？ 对， 嗯哼。 然后要一直往前吗？ 啊、哦，不不不，刚才也说了，这个压力是不要往前放在膝盖的，所以你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OK， 你的手扶着髋，对，扶着髋就是好像给你自己制造一个哑铃，好像你要把一个哑铃拉起来的感觉，所以不是完全沉下去的，所以就是你自己在制造这个力量。好， 小雨，你现在应该想象自己是一个木偶。有一个人在提着线把你自己身体往上提。 后 刚练完腿啊，已经快要累死了呀。 他说他今天刚练完腿，很累。 后面这个脚呢，推我，哎，对，好，背紧紧往后靠，对，然后你的意识用大腿这个地方和臀肌用力往上提，对，你要启动它，停在这，然后你再慢慢沉下去一些，对对，沉下去的时候，你的前面腿的力要推到后面。推到这个臀肌和大腿后侧，当然我们也知道臀肌它会帮你稳定整个骨盆，尤其是对于你的侧腰和腹部的力量来讲是很重要的。 小腿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是吗？ 不可能会完全放松， 那主要是后大腿在发力。 而且哎，我忽然 get 到了瑜伽的一个魅力，哎，就是因为可能我有一些那个力量训练的基础，然后刚刚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感受到，就是他说到哪儿动我可以 get 到，然后我就可以在哪儿去把它紧实住。其实那个动作不要看它是拎在那儿不动，但其实它是你浑身都要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其实是很累的，因为肌肉都要紧张起来才可以。 其实你看起来不动，其实你都要控制在那里，所以要把肌肉控制住的时候，它其实也就在等于练习你的力量，看似好像没有动。 老师，像这样的动作如果是孕妇来做的话，大概是要，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动作是要停在那儿多久呢？ 大概 怎么，因为我们平时力量训练可能都有这个动作，一组做15个，做几组几组，但是瑜伽的训练怎么样来分组呢？ 瑜伽它是不是说只有一个动作来分组做几次，它是比如说我练习了你的后侧，那接下来可能会练内侧或者外侧，它是几个动作循环这样子来练习，因为循环练习的时候你的关节周围的所有肌群都锻炼到了。 那么老师，那个弓步应该弓多久是比较合适的呢？大概30秒。 30秒，就是你正常的呼吸气和呼气大概5到7个呼吸。 哦，5到7个就可以了。 在那里，但是要注意，就是你的压力不能放在前面的膝盖上面。 但是有一些孕妇，她如果肚子比较大的话，她可能会身体不自觉的前倾。怎么样可以判断自己是前倾了，还是动作有所标准的呢？ 前倾的话会发现你的腰是完全塌着的，就会这样子往前倾， 顶腰就是。 对，顶腰就是塌着腰，塌着腰的话，你的压力会全部往前，而且也锻炼不到你刚才要锻炼的肌肉。 正常的应该是往回收一些，对于孕妇而言是吗？ 对，不管是孕妇还是我们正常平时练习，都是你要控制这个地方，稍微来到中立的位置，就是不要往前塌。塌着的话，我们的腰是处于一个最弱的一个区域。就像练习健身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不如二位在现场做一下，让大家一起来跟着感受一下好不好？刚才的第一个动作弓步。 好，可以请老师来做一个标准的，因为我也只是瑜伽的小白。 我们首先呢，脚是这样打开，和你的髋一样宽度，扶着，你可以来一个脚顺着这条线往后，就是两个脚前后还是与你的胯一样宽的。这个时候呢，你首先不要沉下去，你要把这个地方，你先观察你的腰有没有压力，一定要收回一点点，这样你的腹部自然也会练到它。然后当 核心其实就是核心收紧 啊，对对对，核心收紧。然后当你慢慢沉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当你往下是施加你的重量的时候，你的力就会放到这边，所以你的意识要练到这里的肌群，所以后面的脚是在往后蹬，而不是往下卸下来往前的，所以你是要推起来往后用力，这样子就等于强化你的臀肌和大腿后侧。 OK， 看老师在做每 一个作用力 啊，对，是的。然后你可以加强的话呢，就把手抬起来，有运动基础的手就抬起来，如果觉得比较困难，你就手扶着髋。 手抬起来的话会有什么？ 手抬起来，因为他没有怎么运动基础的话，手抬起来会比较累，可能会呼吸有点跟不上。 那如果手抬起来举两个哑铃可以吗？ 真的很喜欢举哑铃，瑜伽还是不要吧。 对，可以的话你就举着它。 这是我们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叫 大家不要忘记要领，就是这个动作大概要深呼吸7次左右。 对对，5到7个呼吸，然后你就可以把后面的脚收回来，然后再换一个脚就可以了，就是这样。首先找到你自己的这个距离，膝盖肯定是我们不要超过你的脚趾，就是不要这样子做啊，这样膝盖压力会非常大，所以你的距离首先要找准。 OK， 然后注意腰，对吧？好，稳定沉下来，把意识放在后面的那个臀肌上和大腿上，如果你想要加强的话，你可以举哑铃。 而且各位看，其实老师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他这个气息啊是不断的在调整当中的， 而且老师身上的线条真的非常美。 这是第一个动作弓步，接下来再教大家一个动作吧。 OK， 好，第二个，这也是弓步，其实也是弓，但是呢，它会锻炼的你的下盘的肌群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对，沉下来， 看起来像是横着蹲步。 对， 就是瑜伽里的战士二。 刚才是非常经典的体位。不管是你有没有孕期，或者是平时练习，都需要去加强整个下盘。这个练习呢也是一样，膝盖不要给它制造多余的压力，力量是放在这个外侧的肌群。我们知道外侧的肌群也是帮我们稳定骶髂关节的，所以我们的力也是要推到这边，但是我们会很容易变成这样子，整个塌下去了。也是你先观察你的两个髋是在一个平面， 就是把这个地方拉回来，停在这里。当你慢慢沉下去的时候，整个下盘这里要提起来，不要沉下去， 臀部要收紧。 臀部是自然的一个上提，它不需要刻意收紧。如果刻意收得很紧，你的膝盖可能就会比较有压力。 一个平面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一条直线？ 一条直线。 对，因为如果说让大对胯部，你刚才您不说那个臀部的那个位置要感觉像是一个平面当中一样吗？ 对，就是这样，是形成一个平面。对对 对, 对， 那就是感觉简单理解就在一条直线上。 对，但是如果要完成做成这种平面是比较难的。 是的，所以也不太好理解 下盘的一个 力量， 关节的灵活度和力量。 嗯 对， 现在先是把臀部调整到一个平面上，然后呢 OK， 你可以加强的话就把手打开，手打开其实就是给身体一个施加压力的一个过程，施加重力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们会手抬起来需要注意，就是肩膀不要这样耸起来，你的肩呢需要沉下去，沉向你的髋的感觉，就好像你的肩好像就像手举着哑铃给你的下盘这样子施加重量，所以我们的手打开其实就好像在制造一个重量给你的下盘，然后来练习下盘的力量。 那这个动作要就是这样停在这儿，大概 也是五到七个呼吸就可以了。 然后要换腿对吗？ 对，你换腿的时候把这个脚抬起来，这个脚转过去，换成另一条腿就可以了。 整个人形成了一个方字，方正的方，还挺好看的。 你别说，我感觉这个动作还不简单呢。 是吗？ 对，就是你要把它真正理解到位，然后每一块肌肉都像老师说的那样做到一个紧绷的状态，其实还挺难的。 感觉小雨已经蠢蠢欲动了。 并没有，我觉得很难，我私下再练吧。 不是，你先感受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难度点在哪里。 对，你可以感受一下，我可以讲。对，你可以再打开一点。 对于小雨这样个子高的女生做这个动作好像是有些难度。 好no, 对，好，先把脚趾转过去。对对对，好。膝盖也是不要超过你的脚，就这样子。你可以把右脚再打开一点，再打开一点。 大家可以一起来跟着学啊。 往内扣。 注意两个脚应该打开。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再开一点。好。 不要形成外八字。 手打开。对，是的，这样啊。 现在小雨的臀部是在一个平面上吗？ 对，还 OK。他因为有运动基础，所以他练起来非常非常好。你是第一次练瑜伽吗？ 对呀。 不是吧？这很有感觉啊。 老师在赞美他哟。 对，你可以看着左手，你看左边。 但是目前来看，小雨并不是觉得很累的样子。 你看起来是不是累？ 他说看起来，他说觉得坐起来还挺舒服的。 对，非常舒展。你可以给下沉。对，下沉的时候把力放到右臀。对，右臀，但是又不能推。 小雨说感觉是很舒展的，但是从视频画面当中来看并不是很舒展的样子。 感觉我整个人在扭曲着， 非常的傻。 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教我们那两个动作确实还很适合孕妇来做，因为它其实可以我觉得如果孕妇在晚期的话，要是有一些腰疼啊或者是肩颈很酸呀，其实也可以帮助他们来改善做这个动作。 对，其实因为腰比较后期的时候腰会比较出现酸的症状，大概都是我们下盘没有力量啊，它因为腹部比较大的时候重心都会往前，所以腰的压力比较大。所以通过刚才那两个动作呢，其实它不单单是强化力量，它也是在帮你灵活一下这个髋的一个空间，就是旋转度、灵活度。当你这个髋在灵活的时候呢，当我们收回来，比如说刚才那个体式，我们这里是在弯曲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前侧就是伸展，这里就是伸展。那我这边的弯曲的血液就会推向我伸展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一个动作要稍微停在那里？因为它有一个制造血液推动的过程，所以你停在这里的时候，血液就会流向你要伸展的地方。你伸展这里的时候，你后面就会收紧，因为肌肉它有相对应的作用，所以这样子自然而然就会减少你前侧的这个压力，后侧也会加强它的力量。当你做第二个动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看似好像是在弯曲或者是练腿力，它除了是在练习这个腿的力量之外呢， 它其实也是帮我们去伸展大腿内侧的这个地方，也是在帮你舒缓下盘的血液循环。因为我们知道怀孕期间如果你的下盘不够通畅的话，很容易出现水肿，水肿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引起整个身体的代谢啊，或者血压的一些不正常。所以促进下盘的一些血液流动呢，能够舒缓他的这些不舒服的感觉，自然而然也能帮他去促进这个身体的一些代谢。 看似很简单的两个动作，但是真正的想要做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各位刚才如果有学会这两个动作的话，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都可以好好的来练习一下。当然如果你是孕妇的话，最好身旁有个人可以帮你指导一下以及帮助一下，如果你不是孕妇的话更应该好好锻炼一下了。稍事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等会儿见。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出场。 18:32，这里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进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还是小雨， 我还是花瓶本尊泽华。 青花瓷本尊， 哎呀，都可以了。总之呢，欢迎大家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穿得很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嗯，今天也是请来了两位，一位是瑜伽教练，另外一位呢是瑜伽爱好者，分别是 Vicky 和海伦娜，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瑜伽这一门运动吧，也算是。运动哈， 对， 是的， 对对，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用了前两个时段来了解到瑜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嗯， 会不会对你的身体到底造成哪些好处？然后呢，在上一个时段也说了孕妇瑜伽，很多人对于孕妇瑜伽的一个误区，然后老师也在现场教了我们两个非常实用的怀孕期间也可以做的安全有效，并且能够让你全身感觉紧绷起来的两个实用的小动作，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回看来一起跟着学一下。 那两个动作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小雨做完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现在能够感觉到累，感觉已经有点想出汗的这样的感觉。 那是因为直播间里太热了，确实啦。那两个动作就是看上去，我看老师做的时候也觉得好普通， 嗯， 可是当我自己做的时候就发现每一块肌肉都是在紧绷状态当中的，嗯，就身体是在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中，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要知道小雨的运动基础已经是杠杠的了，所以他都觉得会非常的不太舒服，嗯，接下来某些人在做起来呢可能会非常的可怕咯。 讨厌。 接下来呢，在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样通过瑜伽的动作来帮助我们都市生活的青年人来改变身体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嗯， 对，不会再去用那些传统的什么针灸啊，通过一些外部的因素来帮你改善，因为它是无法帮你彻底改善的。如果你想彻底改善你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运动，比如说调节自己的血液循环啊等等等等，来让身体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出现什么腰酸背疼的一些情况，就像我有的时候也会，泽华应该也会吧。 我经常会肩颈部分感到很疼，这也是很多上班族会有的一个惯性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对， 对， 就处于这样的，一直打键盘打键盘嘛。 对对对，是。 但是呢，如果你每天都去很好的按摩馆去按摩的话，太贵了。 真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来通过一些瑜伽的动作，让你在家里轻轻松松，可能和家人一起啊，看着个电视什么的，就可以一起来把你这个问题给缓解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 Vicky 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然后到我们的表演区去。我们这次请泽华来做模特好不好？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美的青花瓷瓶。 是的，希望我动作可以做得非常的好看，不让大家觉得太吓人。 好，那你们两个人就到表演区去给我们讲解咯。大家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 好，行，老师先跟大家讲一讲吧。 OK， 那你刚刚说你可能会比较多的，现代的人可能会比较多的都是肩背或者是整个腰的下盘比较有压力，因为可能我们不良的一些坐姿或者生活习惯，或者是长期处于一个惯性的生活习惯，会让我们一些肌群处于一个疲劳的阶段。所以当肌肉越来越疲劳的时候呢，它就会失去弹性，也就等于说它会越来越累，这个时候你的关节就会支撑不了，所以你的脊柱，我们的脊柱就会越来有压力。 哦，所以有些人驼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 对，驼背也是因为后背的整个肌群，它因为长期处于往前，或者我们现在都是开车呀，或者是我工作都是用电脑啊，或者上班的时候都是坐在办公室前，整个身体都是处于一个肩膀往前含胸的一个阶段，所以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下腰的这个背，我们叫腰方肌，就是下腰的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腰肌劳损的部分。腰肌劳损也就是这两块肌肉它处于一个比较疲劳的阶段。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如果手往前的话，你的这个肩胛骨后面的和背部的肌群它就会处于一个没有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颈椎它就会往前倾，因为它没有力来支撑你整个颈椎，再加上我们的肩膀往前，肩的前侧它不够伸展，所以肩胛骨后面的肌群它也不够有力把你的整个脊柱和胸腔拉起来，所以你就会处于一个不良的一个生活体态，身体体型看起来也是没有怎么气质。 泽华，你就是没有生活看起来状态很不良的体质哦。 祝大家晚安，再见喽。 回来 ，OK。 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先做哪些动作呢？ 好，我现在是教大家做一些平时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也是可以去舒缓它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像刚才小雨说的，如果每天去按摩呢，当然也是很贵的，再加上按摩它可能会很难解决你本身的一些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所以我们还是最主要的是去刺激这些肌群，让它恢复本来的一些机能，这样你的身体有一个自愈的，就是身体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练瑜伽拿到的是让你的身体本来的机能越来越好。OK， 那现在我教大家做一些在办公室可以练的。 好，接下来是办公室会可以做的动作，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啊。 如果我们前面有办公桌的话呢，你可以把手放在办公桌子上，把脚往后走，走到大概在你的髋的下面。谢谢， 没关系， 髋的下面，对，让我的手这样子轻轻的往下沉啊，头放松，头放松，这个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出现一个这样的现象。 塌腰 啊，把腰塌下去了，或者你的整个肩都压下去了。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样子练习是会觉得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如果你长期这样做的话呢，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会压到你的脊柱。所以我们要把你的这个腰的部分不要塌下去，还有肩膀的部分也不要压得很紧，不然的话你的颈椎是没有空间，可能会压到你的血管或者是手臂的神经。 在这 里我们要把它推起来， 就是在手下压的时候尽量让你的腋下是朝地面转动的， 哦， 而不是 朝 外。 原来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却有这么多的讲究。 对，因为你想，你看，你可以看到 Vicky 他当他的腋下朝外的时候，你的颈椎部分 就会，你的肩膀就会变成这样子。 对，就压迫了 我们腋窝朝下的时候，你的肩膀才会有更多的空间。我们在伸展我们这些肌群和背部肌群的时候，就不会压到你的颈椎。所以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啊，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很简单，以后可能会做得下来，也非常漂亮。 那你现在来做，对，把手放在这。 哇，真的是一个很美的青花瓷瓶。 往后，对，我们的髋要往后拉啊，脚不用走，脚不用，对，你要制造一个轻轻往后拉伸的感觉。 泽宇，你知道吗？ 就是泽宇，好像你感觉你拿你的胯给你的身体做一个牵引。 刚刚老师在做的时候感觉是一个非常柔软的感觉，但是泽华在做我觉得就是一堵墙。 所以现在呢，腋窝哎，对，要卷向地板。你会发现没有，你的肩膀这个地方颈椎是不是就马上就有空间了？ 是，但是因为我的柔韧性实在是太差了，我在把臀部往后送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的后腿和小腿是非常狠的在发力，而且它有一种很麻的感觉， 简直是要把整个人都送出去。 对，是的，我们就是伸展这个背部的肌群，还有腋下的肌群，这样子会减少你脊柱的一个挤压。 嗯 ，OK， 好，大概练习五到七个呼吸也是一样， 舒服哎，这个动作做的， 真练完之后就特别舒服。 所以这个动作具体是能帮助到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的 就是除了腰还有肩膀都可以锻炼得到。比如说你坐在办公室前面用电脑比较久了，都可以用这个。第二个就是舒缓我们的腰的压力。 第二是舒缓腰部的压力。 对，我们脚还是打开一点，然后屈膝，弯曲膝盖，身体这样子，让脊柱慢慢一节一节这样子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手可以抓着小腿，然后你做一个抓着脚部的一个力度，然后把身体慢慢的往下沉。你要感觉到这里有一个伸展，还有臀肌、大腿后面，还有膝盖后侧，都会轻轻有一个舒展拉伸的感觉。好，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慢慢卷起来。你可以来试一下。 这个动作我做会非常的丢人。 因为男生通常那个柔韧性不是很好，对不对？ 用他 老师可以到脚踝那个位置，我可能只能抱到自己大腿吧。 那你快点让我们看一看好戏啊！ 其实不管在哪里，你做到你舒服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现在是 对对， 泽华来展示这个动作。 哎，对，屈膝可以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没有关系，刚开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需要舒缓你整个这个腰肌劳损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平时生活因为腿后侧会太紧，臀肌也会很紧，所以腰椎这里就没有长度。 老师， 所以腰椎压力就比较大。 一直讲解这个动作到我们节目结束也不让泽华起来。 可以啊。那泽华会不会打我？对，你喊我。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做起来很舒服，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真的吗？那你就一直做下去啊。 但是我必须要讲解一下我做这个动作的一个感觉。 你已经在喘了耶。 没有，因为我容易低血糖，所以我这个动作猛起的话就刚才差点低血糖过去。我刚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腿和这个大腿这块拉伸的非常的狠，然后那个感觉非常的强，但是可能因为我这个腿部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导致我这个腰部感觉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对，是的，我们刚开始就会感觉大腿和小腿的伸展比较多，腰的这个地方感觉不会很强烈，因为如果腰这里感觉很强烈，也要需要注意，可能会压到你的腰了。所以这个动作，我们的腰的感觉本身就不会很强烈。 点，但是你的腿后侧小腿和大腿有拉伸，就等于在舒缓你腰的这个压力了，因为肌肉它是有相连的啊。 哦， 但是意外的是我刚才看一下那个画面还是挺好看的，我做这个动作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也是五到七个深呼吸就可以。 对对的，慢慢起来 哦。所以老师，五到七个深呼吸做一次的话，我们大概要做几次才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舒展呢？ 你可以做两到三组，三到四组都可以啊，看你自己的时间，你休息的时间。 OK，这个也是瑜伽动作的一种吗？ 对，是的，这是我们叫站立前屈。 哦， 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肩膀这里是展开的，而不是掉下去的。对对对，头放松。头放松，对，如果你可以的话呢，在练习三到四组之后呢，你稍微用一点点力，把脚再慢慢伸直一点，重心呢再慢慢往前来到前脚掌，这样子就会启动大腿前侧和内侧的力。看似好像这个动作是停止的，但其实除了伸展和舒缓腰的压力，也在强化你的腿和腹部的力量。 泽华看起来就像一个雕塑哎。 把重心往前放的时候就觉得难度更加大了一些。 对对对， 这只是我们今天教的第二个动作。 对， 接下来第三个动作。 好，这都是舒缓我们的腰。第三也是可能如果你有那个坐在办公桌上的话呢，要不要把那个凳子搬过来？ 现在我们走下去拿一个道具来方便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展示，大家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了。 你平时我们平时就是这样，你想象这里就是办公室，你坐在办公桌前面对吗？这是椅子，所以如果你觉得整个下腰比较酸的时候，除了刚才的那个伸展呢，你也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我们把右脚呢搭在你的左腿上。哎，对，当然这个凳子比较高啊。对，平时我们在办公桌前的凳子可能没有这么高，脚也能放在地上，所以你比较能够稳定啊。对，OK， 我们如果右脚在前面搭在左腿上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往右扭转，往右扭转。对，左手扶着你的膝盖。扶着右膝，对，然后右手呢，你其实可以，一般办公椅后面都会有一个背靠的，所以你的手可以放在背靠上面。哎，对，好，这个扭转的时候呢，我们去轻轻的扭转你的胸椎。哎，对，用肩膀，用右肩往后，对，往后看，对对对，好，停在这里，然后稍微的收腹。对了，也是停五到七个呼吸，你感觉右肩往后啊，左肩往前，看似好像很简单的动作，但其实我们的整个腹部和侧腰外的肌群都在启动，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也会帮你促进你整个胸腔的灵活度，来加强你呼吸。OK， 看下来。 哇，瑜伽简直太神奇了呀！我在做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的时候，但是我其实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它其实都在做一个非常强的对抗性的运动。 对对对，是的。 这种对抗，你不是我，你是不懂的，真的。 所以就需要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的同时，来跟着老师 一 起来做一下。 第二组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OK， 换一次，你感觉一下。 现在换了一边，继续来挑战这个动作。 你会发现你练习两侧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侧比较难，一侧比较简单，也就说明你的身体两侧的肌群现在有点不平衡，可能如果严重不平衡的时候，会造成我们高低肩，可能一个肩高一个肩低，或者脊柱会侧弯，这样子会比较有危险性。 泽华已经不敢扭头过来了，因为表情太狰狞了。 很优雅呀、啊。很优雅， 所以老师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要维持深呼吸五到七个就可以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泽华，我觉得你可以停下来了耶，不然你会不会用力过猛？ 不会。 确实，老师说的对，我右边感觉比左边要容易一些。 对， 可能你的右肩长期在运动，然后左侧处于一个比较静止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右侧的力量可能会大于左侧，这样会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两侧的肌群不平衡，这样可能对于我们右侧的内脏会空间减少，可能会对内脏有一些压力。所以我们为练瑜伽其实也是让身体两侧达到平衡，就是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你的精神压力也会慢慢减少。 还有时间教第四个动作吗？ 刚才那个扭转我可以还再讲一点。比如说扭转的时候呢，我们是比如说扭向右的时候，你的右侧的这个侧腰是收紧的状态，然后当你扭过去是扭胸腔，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把你的腰跟着扭过去了。 腰不要同时扭。 对，腰不要扭。其实我们的右侧的腰往，比如说你扭向右边的时候，你的右侧的胯是往前，右侧的肩是往后，所以你的肩和髋是形成一个对抗的力，这样自然而然也会强化你侧腰的线条，也等于加强了你腰的这个力量。 这个动作还可以 瘦 腰吗？ 对，瘦腰。 对，是的。 那是每个人都很愿意的呀。 对，瑜伽动作好像看起来是静止的，但是它需要全身很启动很多的肌群来同时练习来对抗， 而且你需要用心去感受它。 对，而且我们要加强你胸椎的灵活度的时候，就是空间打开的时候，你的呼吸自然而然就会加强。我们知道呼吸是生命之气嘛，如果你的气息比较短的时候，身体的代谢也会慢。 所以通过瑜伽这种看似是静止不动的一些动作，还可以让我们的代谢也变快吗？ 当然，对，因为我们的代谢是跟你的气息血液循环是有关系的。 那真的是很神奇。好了，感谢两位，你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直播区了。 好， 今天通过这样一期干货很多的一期关于瑜伽的一个节目，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就是会感觉说原来瑜伽这个运动是我们把它看扁了，也把它想的有点弱，但是其实呢它是会调动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让整个身体都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很适合各个年龄层以及各个人群来去做，尤其是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话，也可以在办公室里来做一些瑜伽的动作。而且我还发现有很多力量训练的动作其实也都是瑜伽的动作延伸发展过去的。 我已经不是两个小时之前的我了，现在整个人的气质啊，包括整个气息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并没有 升华了。 你还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才可以。 但确实今天节目是让我自己对于瑜伽有了很 全新的认识， 很想去感受一下，真正的上课去接触一下了。 老师，那就是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你带的学生里面男生多吗？ 因为一开始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们对瑜伽这种看法，其实是大部分人对瑜伽都是这种看法， 就觉得柔弱的，没有什么力量。 对对对。但其实如果一开始，然后你接触瑜伽走进去之后呢，一般都会爱上它。所以现在中国男性练瑜伽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瑜伽不要误认为它只是女性的一个运动。 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而且我觉得平时在生活当中的训练，我很推崇说像海伦娜这样，她每天是把瑜伽和力量训练两个掺到一起去做。其实这样的话身体的柔软度呀，还有你整个力量的增长呀，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的。 其实我在这儿也想就是跟那个听众和观众说一下，就是说每一个运动呢，大家都有自己的好的地方，然后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然后呢避免运动伤害，拿到运动好处，这一点特别重要。 对， OK， 我也很期待说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在节目里面可以让我们的Vicky 老师来跟着力量训练的教练来一起练一下，不知道两种训练碰撞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确实很期待。 对呀， 大家就永远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任何的一项运动。 是的，任何运动只要坚持下来都不容易，都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改变，这是一定的。 希望各位的身体状况和自己的精神状况都可以越来越好。 是的，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那在我们下个星期二的潮流梦工厂健身板块呢，同样也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健身的正能量。也感谢今天的我们两位嘉宾，感谢 Vicky 老师，感谢我们的海伦娜，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做客来玩。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拜拜喽， 拜拜， 拜拜。